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4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哎呀，今天得聊一聊变化哈，当然不是这个最近的变化了，希望呢去聊一聊这个新的一年您想迎来的变化，也就是说聊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哎，是的，我抛砖引玉一下，新的一年我想变得更加的招人稀罕 啊，那肯定的，不能是这个不招人待见，对不对？ 哎，是。另外，我新的一年我还想变一下态度，改变一下人生的态度。 哟，怎么说？ 就是变得更加的开朗乐观啊！ 哎，你已经够开朗乐观了、啊。 哎呦， 这个稍微悠着点哈。 好，我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都变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多好啊！ 是的。那今天呢，因为看到了一条新闻，我又想到哈，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呢，在这个医保报销的目录当中可以多一些救命的药。 哎呦，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这个消息啊，也希望呢提醒咱们北京的司机朋友，今天晚上晚高峰，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这两辆车，车牌号分别是辽 HXY031 和辽 HQT167 这两辆救护车的话，请大家一定要给他们俩让行。 哎， 啊，这事儿呢就要说到这个车上的小患者，是一位很小很小的小宝宝，叫做景逸啊，因为他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患有了这个先天的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目前他只有7个月大，所以我说嘛，是个很小很小的宝宝。由于患上了这样的疾病，所以在医生的陪同之下，他今天上午从长沙出发，坐高铁来到北京治疗。那他到达北京西站的时间呢，应该是5:01，也就是这会儿已经到了。 哎，是的。 根据这个转运方案呢，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两辆车，车牌号是辽 HXY031 和辽 HQT167， 这两辆救护车呢，从北京西站接站。然后沿途经过莲花池东路、宣武门西大街以及前门西大街、东二环送到 离我们电台非常近的这个儿研所哈。 没有， 如果说您在路面上开着车，正好看见了这两辆车的话，请大家一定记得给这两辆救护车让行。 没错，这是承载着希望和爱心的两辆救护车呀。 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不太了解，它是一个这个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疾病，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孕检期间啊，很可能是查不出来，大概率是查不出来的。 哎呦， 患者全身肌肉会陷入无力和萎缩，逐渐丧失各种运动能力，最终呢是无法呼吸和吞咽。所以要知道哈，这个患儿终身都要和这种病作斗争的。而我刚刚在节目最开始说到的，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在医保报销名单当中有更多的救命药可以出现啊。 没错， 因为在这个月初呢，就有一条很好的消息诞生了啊，关于治疗这个小颈翼的疾病，也就是脊髓性萎缩症的天价药叫做诺西那生呢，被纳入到了医保的目录当中。 哎呦，真好， 一下就点燃了很多患儿家长的希望。这也是为什么小颈翼的家长决定来到首都儿研所接受治疗。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小颈翼永远平安健康。 哎，是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再次提醒您啊，现在是晚高峰时段，如果您看到了辽 HXY031 和辽 HQT167这两辆车的话，呼吁各位注意避让救护车，让出这一条生命和爱心的通道，为小颈翼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呀。 是的， 咱们今天来说说话题，新的一年您最想迎来什么样的变化？我希望我自己新的一年变得更加的有爱心，而且把爱心传递下去 是的，我也希望呢，咱们的家里人，我们聊天室里边的亲爱的朋友们呢，在新的一年也都可以一切顺遂。 哎，是，这边大家都说了，今天是不是还有比赛啊？当然，咱不能忘了，这是今天的重头戏。 没错， 这比赛应该还是在6点开始。 是的，所以也就是导致我们今天金戈铁马的节目呢，也只有一个小时了。 哎，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也希望大家呢，就和我们多多聊天聊起来哈。 哎， 在连线环节呢，今天主要两路电话还是去关注国安的比赛。首先5:2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去打给杨天英，听听他的前瞻哈。另外，李哥老师的安排呢是在5:40，同样也去听他聊一聊这个国安在0-5之后， 哎呦， 如何调整啊？ 是，另外，可能有的朋友也关心了，说这个李磊、刘洋这些事儿，最近2天也很关注，也可以让这两位评论员给解读解读啊。包括未来中国足球更多的走出去，有没有队员能走得出去啊？现在啊，咱们就算带资进组，能不能有这机会也行啊？我觉得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八卦，就是说今天这个比利奇说要去费内巴切这事儿，哎，到时候咱也问问杨天英还有没有消息啊？ 是，反正我看有朋友说了。这个比利奇主教练来的时候好像是人设是摇滚主帅 啊， 结果感觉唱的是有气无力的感觉， 有点对 吧？ 我想要抒情不像抒情，民谣不像民谣的啊， 或者叫什么这个节奏布鲁斯的，有点往那个方向走了 啊。是，反正一会儿跟这个土超有点关系，一会儿又拒绝了，这又联系上了啊。 哎，这有可能也是新一年会迎来的一个变化，等会儿让他们都给我们详细聊一聊啊。当然今天刚刚发在我们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当中，是第二批的获奖的名单，有33位朋友给您已经列出来了，有可能会漏掉某些朋友，但是没办法，这是综合了近2个月以来的点赞加上话题参与以及对于节目的这个真心的喜爱程度三大方面啊，我们凑出来这个60个人的这个名单。昨儿个发出去的这个名单呢，还有几位朋友没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我们，私信给我就行，您的电话加上地址啊，这俩是最最重要的啊，把这俩发给我就行。一定要私信发过来。那昨天呢还有几位朋友没发的， 要点名吗？ 我这就哎，这是夏老师，您点一下名吧。 点名， 来点一下名。 点名，这不是表扬，也不是什么啊，这是点名。 提醒， 提醒。 哎，是， 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信息的哈。有深秋、阿昭、苏格兰高地、西坝和风坝，还有这个复古、大辉698、辉泰、牛郎以及0585FX。 哎呦，是。 以上您这几位呢，昨天没有给我们留下您的个人信息，记得今天有空的话呢，就在悄悄话里边告诉我们哟。 哎，是，一定要留下电话，还有您快递的这个地址啊。另外，第二批这个名单已经给您发上去了， 总共第一批加第二批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60本台历的最终的获奖的名单。哎呀，大家是看到了，这些都是老熟人是吧？基本上都是能够获奖了。我们节目也是秉承一个宗旨啊，雨露均沾呐、啊，是吧？尽量做到吧， 好事儿大家都可以能够这个享受到哈。 哎，是啊，刚才这个夏老师给各位点名了，这几位赶紧的把您信息给我们私信过来。哎呦，我发现了，好像有的朋友怎么中奖了不愿领奖啊， 就怎么了都这么的谦虚，这个这种事儿上没有必要谦虚的啊。 哎，还真有谦虚的，今天上热搜一事儿，我突然想咱先给说了得了。河南一哥们儿一彩民，哎呦喂 呀，中奖了不行， 您猜中了多少奖？ 多少？ 526万啊。 哎呦然后呢他不去领， 你看 啊，逾期未兑 啊。对呀、啊、 天哪。哎，给大家说说这事儿吧啊，这咱就是这么一听哈、啊。 是。 这个河南驻马店一个购彩者呢，中得了双色球第2021-1207一等奖一注，奖金是526万元。 你看， 当期开奖之后呢，大奖得主一直没有现身领奖，截止到兑奖期限呢，这个大奖依然没有兑出，就成为了弃奖。这弃奖呢，将会再滚入到这个公益金池里边去啊。所以哎，也不知道他是不记得自己买了这张彩票呢，还是说这个他就真的想把这些奖金再回馈到社会当中去哈？ 我觉得应该是忘了吧， 大概率时间是忘了、啊。 哎呦，这就是提醒各位了，千万别忘事儿啊、 哎！ 今天咱话题聊新的一年康乐最想带来的变化，我自己吧，我别像以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 啊，记性得好点儿。 对，我得多吃点核桃。 哎呦， 你看 那几个核桃啊，补一补、啊。 一天多吃几个吧。 是的，哎，我也是。新的一年呢，我希望自己的变化就是这个拖延症呢可以痊愈啊。 哎呦， 这也是希望这个。其实咱俩这个问题都差不多，就是得时时刻刻把事情都记下来， 没错， 赶紧去完成。 哎，是，这个我认为啊，不只是说这个这件事儿大事儿了，就是500多万。没中，那如果真知道了得上多大的火呀，这是大的事儿了， 是， 千万别拖延，或者您忘性忘到这程度了，那就是于事无补的一个地步了啊。 就不知道这事儿就是新闻出来之后，这位中奖的彩民有没有反应过来哈。 哎，是。 哎，工作人员也说呢，说一般这个中奖的彩民啊，都是老彩民，有可能就是因为把彩票弄丢了 啊， 没想着说自己能中，就习惯性的，哎，我看见这个彩票站了，我去买张彩票。 你看， 生活习惯嘛。 哎呦、 买了就是左手买了，右手也不知道扔哪儿了， 是 搁裤兜里了，就是洗衣服也都洗掉了。 哎呦，这大哥反正这个526万肯定是领不着了。哎呦，期待着大哥以后能多种点吧，给补偿补偿是吧？ 哎，是，人就是这个好运气来到你跟前，你没把它给捡起来， 哎， 就过去就过去了。但也许呢，这个路在前方哈，还有一个好运气在等着你呢。 没错啊、希望这个好运还能再次光临。 哎， 哎呦，这个在体育界，这个足球场尤其是啊， 嗯， 好像一个队一场比赛啊，各种浪费机会、吐饼，加打门柱，这比赛很难拿下来。 那是你想说的是国安对不对？ 哎呦，国安这个今天对深圳队能不能打一些专家的脸 啊， 最近专家又是普遍看低国安队了、 啊、 以前各种看好啊，0-5之后我看了，现在哎呦基本上都认为这场比赛不是特别容易拿下深圳了。 但是比利奇啊，甭管这个是不是跟土超那边有各种各样的绯闻，但是人家在国安一天就好好的对待比赛，他也说了这个要打翻身仗啊， 哎， 然后呢要派出这个最强的阵容完成比赛。 哎呦，那这我更期待了、 哎、最强阵容哈、 啊、最强阵容能不能先把那仨中卫给阵型给换一换，人你可以说不是、 啊、 哎，没别人换了，弄四个后卫吧，哥， 弄四个后卫就是咱注重防守哈。 对、啊， 哎，这个关于国安这边呢，我觉得这个国安的新工体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对、啊， 这部新工体马上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亮相了。根据这个记者介绍呢，主体已经完成了结构封顶，目前正在进行这个钢结构的罩棚、看台板、 哎、 以及机电安装施工。据透露呢，2022年12月新工体就将全新亮相了，到时候国安在新工体这比赛看着多有气势呀。 哎呦，是啊，这在这新的主场里边来了，那喊的劲儿更得大了。 是的，哎，我觉得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吧，你可能你自己家给布置好看了， 你看， 哪怕说你在这个硬实力上哈，也许稍逊于对手， 哎， 但你这其他的气势、气场做足了，哎，也有可能去给你加分。 那必须的。嗯、你比如说，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跟谁比，咱都敢说不怕你， 哎， 是吧？ 充满了冬奥的这个氛围感， 高大上。你看这个蓝色背景，冰墩墩、雪融融， 嗯、 搭配。夏萌和康乐是吧， 主要底下坐咱俩 啊，对，然后各位在高清视频当中一看，哎呀，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主场氛围啊， 嗯、 哎，氛围不错呀，那再配搭两位主持人， 嗯 啊，夏萌尤其是颜值这么高，再稍微的拽一拽我，你看咱俩这个形象一下就突出来了， 相呼应哈， 哎呦，是 现在的什么都讲究一个什么氛围感啊， 没错， 氛围感是什么呢？就是很好的能够融合到比如说话题当中啊， 哎， 主要事件当中去， 是，语文数学说了一会儿直播嘛，国安的比赛必须要直播呀，这是6点的比赛，今天。咱们的解说员还是王毅，希望这嘶吼哥这场比赛稍微的啊，别让国安队啊，但是跟解说员没关系啊，是吧？ 嗯， 啊、希望咱只能希望。 怎么又把这个压力放在了解说员上？ 哎啊，但是上期节目我也听了，就是、 嗯、 解说员，尤其是这个、北京这边解说员，你说一遇到0-5的比分，这基本上也都、就是。尤其解说到后边了，也变得有气无力了。 啊、那肯定， 那肯定的是吧？ 连0-5、0-3就已经不太想说下去了。 哎，是，所以说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大家希望新一年带来的变化，就是自己喜欢的球队稍微能给力一点。 哎，是。哎呀，自己的喜欢的球队能够给力，自己喜欢的球员呢，能够别受伤，有好的发挥。 哎， 这是球迷最愿意看到的了。 还有自己喜欢、心爱的人。 嗯。 啊，能够别对我那么狠心。 哎呦， 能够稍微的， 谁对你狠心啦？ 能够稍微的也是看到一些优点，就各位都算上啊。 嗯嗯嗯， 就是你喜欢的人，希望新的一年全新变化，他也喜欢你了。 嗯嗯嗯。哎，有位朋友叫做北京范妻儿啊、 哎， 他说聊天室有什么活动呀？啊，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送新台历的活动。主要这个送的标准呢，还是取决于我们每天这个点赞榜上的排名哈。 哎，是的， 北京范妻儿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嗯， 所以这一期这个台历没得着的朋友，那就是争取为下一回得奖开始、 嗯。 不断的积累吧，各位。 是的 啊，你看我们这边的点赞冠军几个月了，都是1908、 嗯、 啊，还是前几名，孙东玲、儿媳妇儿啊，我这是我叫舒墨啊，女生宿舍等等的朋友， 嗯 啊，大家都是点赞，这肯定很重要。另外一个啊，您说，哎，我这点赞手不是特别灵活呀，以前没学过钢琴咋办啊？啊，您经常发一些非常好的这个评论，跟我们聊天，哎，跟我们这气场弄热闹闹的，下一回得奖也会将是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当然了，啊，您非常爱我们节目，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呀、 哎， 这也很重要。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新的一年哈，您希望能够有哪些新的变化？这会儿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聊天啊。 哎，是， 嗯，我也看见有很多朋友对于新的一年，提出了一些畅想，就是刚刚。我觉得北京范青应该是新朋友吧啊，他也问到了，就是说这个直播间的活动，除此之外呢，他也有一些新的希望，就是希望啊可以通过考级，另外呢新的投资也有好的发展。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泪落心田问了，这还有吗？这没上榜这一次60位，那这个咱们今天就是截止了，就是这60位获奖的，您可以再努把力，下一次啊，我记住您了，泪落心田，平时多来参与我们节目，尤其是。啊，有些 ID 可能比较面生，或者完全是新人的朋友， 嗯， 啊，可以从今天开始逐渐的参与过来。 是的，是的。 啊，您比如说参与一个月、俩月，基本就对我们这个规则什么的摸得比较清楚了。 哎，我觉得不用一个月、俩月，一周、两周的就明白了。 哎，是啊，就明白了，咱俩是如此的亲切可人，也是如此的好心眼儿，是吧？ 哎，就如此的热情。 哎，是。大家继续的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咱们晚高峰节目说说新的一年你最想迎来的变化是什么？ 嗯、 马上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啊！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跟夏萌好， 天英哥哥你好。 哎，天英你好， 哎，好，夏萌好，哎， 天英，大家想让天英说说啊， 上一场0-5，国安是一场大败。那这一场有朋友说了，哎，快到触底反弹了。一般这种0-5比分之后，下一场得拿这个，比如深圳队得撒撒气，是吧？哎，这场比赛天上你怎么看？看好国安队能够全取三分吗？ 哎呦哈，全取三分，我觉得目标有点高哈。这场比赛我觉得你看，因为首发已经出来了，国安这场比赛的首发，比利奇就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觉得比利奇真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在新闻发布会就说，哎呀，这个意思就是说首发阵容轻易不太会变的，大家说希望上年轻人什么的哈，他说我们还是得尊重这个联赛，尊重这个成绩，我们不会上那么多年轻人的。结果这场比赛我们看哈，除了那个杨帆没有进大名单，柏杨上了之外，其他的位置上面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跟上一场比赛的阵容是一样的。从体能上面讲，我觉得国安队没有任何的优势。现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手，我们看看上了两个队员，阿奇普彭跟卡尔德克，两个攻击线一高一快，非常有威胁的外援。这个对手的进攻能力比上一场比赛的富力，我觉得只强不弱。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讲，这场比赛胜利不胜利，我觉得难度太大了。这个要求，这场比赛能够不输球，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个第一个预期。第二个预期就是说，不输球之外，能不能打得有点精气神，能不能打出一点血性，打出一点精神气质，不要再这个让人觉得你输了又输得窝囊囊。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是，还有一个就是上一场比赛这个所谓的三中卫的体系，大家广泛讨论说这个可能不好使了。你觉得这场比赛会有后防线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调整吗？天英， 从现在看是没有调整，这场比赛还是踢三中卫，就咱们整个是没有变化，就跟之前比啊是没有变化的。然后咱们还是踢一个三中卫，然后踢一个352的阵型，阵型基本上跟原来是一样的。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哈，就是说第一，全中国会踢三中卫的球队是不多，在世界范围之内啊，三中卫的这种变化呀、改革呀，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了。就是世界上很多强队都踢三中卫，但是这个三中卫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经过了几年的这种变化才能够形成的。它是对这种中后卫啊，对中后卫的个人能力，对边翼卫的这个能力，对中场队员的跑动能力要求都非常高。三中卫是对全队跑动能力要求非常高的这种阵型。而中国球队普遍是中国队员的这种场上跑动能力是不足的，所以说我们踢这个阵型会非常被动。国安队踢三中卫也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场比赛，但是第二个层次，我认为踢任何一个阵型，阵型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只要拼尽全力，你别说是352、433、4231、433，这个数字的变化不重要，场上就是这11个人，对吧？横竖咱没比人家少上一个人，咱也上11个人。你能打出精气神，你能拼尽全力，你能拼到最后一分钟，踢什么阵型都能赢。你如果不拼不抢不对抗，踢什么阵型你都会输。 是，今天还看到了有这个，这是土耳其媒体啊，一个体育报纸就爆出来说，是比利奇怎么好像还跟土超球队豪门啊费内巴切有关系了啊，等等等等，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这边球迷，我们的1908想问问天英，你觉得这个比利奇传出这个信儿来，是空穴来风啊，还是说这个信儿值得我们琢磨琢磨呢？ 因为之前有那个，就是已经有消息嘛，今年这个下一个阶段开始之前，就是说，因为不单是外援们走了，大家会发现，就是教练其实在中国啊也是有一些问题，很多教练不单是国安的了，别的教练也是这样，教练组也是有离开的想法，但是因为合同啊，因为实际情况啊，离开不了，所以关于比利奇，就不单有土耳其原来的这个新闻，其实还有他回到英国呀，回到哪儿的新闻都有。所以我觉得，就比利奇的离开啊，反正在我看来哈，我不代表官方消息啊，我只是说比利奇的离开啊，如果哪一天大家赛季结束了，打完最后的几轮了，比利奇下赛季走了，我认为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天英，我觉得你说这个还是很符合很多朋友的这样的一种分析的啊，因为这个比利奇这个教练啊，他来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对他一个100%这种评估，天英现在我认为是做不到，因为他的阵容长期都是处在一个缺少大腿、缺少主力的队员，然后呢，这个阵容不可能非常稳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你给任何一个教练说，就以这样的一些球员，就评判他的一个工作能力，好像都不一定是100%准确的。你觉得呢，天英？ 对，其实康乐其实说这个就是跟我感触特别深啊，就是你看，因为比利奇刚来的时候，比利奇有一件特别兴奋的事儿，他原来那个就是大家可能采访的时候他说的，我印象特别深，比利奇说哇，这国安队有巴坎布啊，说我原来在那个西布罗的时候，我就想买这个巴坎布，就他在英超的时候，我就想要巴坎布，买不起也买不来啊，我没想到我到中国执教，巴坎布就在我手里头。最后还发现不单有巴坎布，哇、哦，有奥古、比埃拉，有这些队员，那当然觉得肯定很幸福了。就这个球队，这个是吧？亚冠八强、亚洲前八的水平，来了之后就发现这个联赛七零八落，超级外援人人都不回来，全走了。巴坎布踢了上一个阶段之后，这回也走了。就他所接手之前的球队，接手时候的球队，跟他真正执教的球队，完全是两个球队，大部分的阵容都发生变化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你说他有没有变化，其实在近期咱们的所有外教当中，我反倒觉得比利奇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就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国安在困境当中还是能够咬牙坚持变化的一个队员，就一个教练，他让国安现在踢得越来越快了吧，越来越快了，阶段性有前场逼抢，然后这种进攻组织越来越讲究效率，长传转移多了，就打得更加现代了，这个做法是很多教练外教想改变的全失败了，比利奇正好处于这个，我也没有任何失败的可能性了，反正我阵容就这样了，对吧？你有奥古比埃拉的时候，你如果失败了，你说不过去的。你现在没有了，奥古比埃拉、小金子、巴坎布全不在了，费尔南多也不在了，我踢成什么样都无所谓。所以说，比利奇是敢于改，他敢于改。如果他能够用他的这段时间的牺牲，能够让国安队走上现代足球真正的这种高速对抗、高速节奏更高的这种比赛效率的道路，我认为反倒是好事儿。那如果真能最后这场比赛体现出这个风格，如果他身价又不贵的话，人家要想留下来，我觉得俱乐部应该留下比利奇。 嗯，是啊，这就好像之前请比利奇，大家想着，哎呀，坐一桌，咱就算不是满汉全席那级别的吧，也是一桌盛宴是吧？豪门盛宴嘛，对，咱也。做一桌这菜，结果比利奇来了，这大厨一来一看，哎呀，好几道最主要的菜的这个原料都没有了，咋办啊？ 嗯，对， 哎，能凑合做一口热乎吃上就不错了。现在天爷，我理解你是这意思是吧？ 对对，就是这意思。就是另外一个最关键的一点，他在带领着国安队在变化，在朝好的方向在变化，如果有效果就应该留下他。 哎，是这边0325ET 想问天英说啊，这个某某模式啊，之前那个就是金元足球那些模式啊，给中国足球带来发展了吗？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看到现实就这样了。他们天英这问题， 100%没有带来发展，而且是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 哎， 是 的， 对，我觉得很多的先例是别人走过的，但是这个教训我们自己不走一遍，好像都不会记住。就是之前你会发现，就此时此刻哈、啊，英超啊、西甲呀、意甲呀，都面临着就是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资本要介入到里面来，但这些联赛都拒绝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欧洲新闻哈。 嗯， 当时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也发生过，我们当时不理解是为什么。我们当时认为一切资本来了都是有助于发展的，为什么意甲、英超包括西甲他们拒绝了很多资本的介入？当时我们不理解，今天再看。人家当时的介入，人家当时的拒绝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资本进入到你们这个行业里来，不是来做慈善的。 嗯， 资本是在笑呵呵的面容正面，背后有张着血盆大口，是有獠牙的，它是一定要攫取利益的，而且手段会很这个什么呢？很让大家不能接受的。 是， 所以说到那个对，所以说真正想帮助中国足球往上走的，不能靠资本。资本这个钱，某一阶段是有帮助的。但是要慎重，要用好，要会用。 哎， 我认为中国足球在金元那个时代有了钱，但不会用，没有善用，没有用好，没有用到地方，让这些钱既白花了，又浪费了，又让中国足球现在开始还债了。 哎，是我们讲啊，竞技体育包括足球这个商业化最高的一个运动，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啊！看来之前咱没把这钱给花好啊。这时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咱们下回再聊啊。 哎，好，再见。哎。 哎呦，这边彭说了，他最愿意迎来的变化是工作轻松一点啊。 嗯。 彭，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哎，我们好像这个很多朋友都希望哈，这个新的一年呢，可以各方面都轻松一点儿。 哎，是。 哎， 还有冷眼旁观物语，也非常赞同刚刚天鹰的这个言论哈，他说也不要再去质疑比利奇了，人也不容易哈。 是 啊，另外呢，这个大家都在关注晚上的比赛，背包客东子呢，也在说今天晚上国安的比赛，希望可以取得好成绩啊。 是，爱好者说了，就问一问，李铁指导跟国安队有接触吗？ 嗯嗯， 哎呦，这个感觉还八竿子打不着吧？ 他要来，咱敢请吗？ 倒确实很有流量 啊，是的，这也就剩流量了。 哎，是，但我估计啊，李铁指导现在好像他得自己养一段时间， 哎， 就把这个问题问给李铁指导，说，哎呀，铁子，你新的一年最想迎来的变化是什么？ 嗯， 他可能会想，哎呀，我稍微轻松两三个月，不是休休假呀、啊、等等的，好像最近一段时间都已经回沈阳了， 哎， 过年去了。 有没有可能人家就会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好的方法，比如说， 哎， 让自己出去镀个金啊， 啊，镀个金 啊，再去学习学习啊， 哎， 有没有可能呢？ 哎，我看行，要不然我帮着联系一下吧。 你联系 我，给我的偶像齐达内，各位有没有齐达内电话？帮我找一下， 啊、 我给齐达内打个电话，我说介绍介绍李铁指导 啊， 我说让铁子哥跟您学学吧，我的偶像齐祖。 我们可以在这个齐祖的一些社交媒体、社交网站上给他留言。 哎，是啊，结果我刚给齐达内打电话，齐达内说我不说英语，咔把电话给我撂了， 直接拉黑了啊。 哎，是法语，就说就会一句 啊 ，Bonjour，Bonjour， 还会一句晚上好 ，Bonsoir 啊、 哎， 有点类似啊。 哎， 就你们俩就一直在那 Bonjour，Bonsoir，Bonjour， 你看，哎呦，这 挺有意思， 你说新的一年还想迎来一个变化、 嗯、 啊？要是能与自己的偶像，哎呦，亲密接触一下，比如说这个采访采访等等，这多好啊！ 嗯、是的，大辉，哎，说的呢就也非常贴近自己的生活。他说希望家庭幸福，孩子学习有进步，节目越办越好。 哎，是的啊，当然聊到感情，有朋友说了，新的一年也希望能够找到心爱之人，同时那个人也是爱自己的，所谓的双向奔赴，多好啊！这首歌送给各位， 嗯、 太想爱你。 连风都不自由，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起贪求的念头，有多爱我，够不够久，会不会走，藏在柔顺背后，你终于自我，情爱里游走，从不曾见你低头，我却常犯错，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转个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出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哎呦，好多朋友也说了，新的一年最想迎来的变化，不要那么的胆小害羞腼腆了。 哎呦，你是指哪方面呀、啊、表白这方面、 啊、感情这方面啊，明明心里边已经说了太想爱你，表面上还是毫不在乎， 嗯， 腼腆 啊、 哦、咱俩以前一个问题， 你说自己呢， 我现在都已经这么开放了，我只有性格变得更加外放。 嗯，哎，真的啊，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这个想爱的人也好事也好，都要积极主动的去争取。 哎，是的啊，包括您对我们主持人的喜爱啊，也是直白的表白吧、 嗯、 就用点赞来表白最实惠的了。 是的是的，哎，包括这个有些朋友啊，对于自己事业上有一些追求，我觉得也要及时的 表露出来并且争取到、 哎、 你看今天我就看见了上海女足这个杨淑慧留洋的事情哈， 你看 就本人就很有意愿说去国外再去深造学习，非常好的一件事啊、 哎、是 我们都鼓励说男足有更多的球员可以去外边的世界看一看，当然也希望女足包括男篮呀女篮呀只要球员有这个意愿，相关部门呢也能够去给予一些大力的支持。 哎，是 那这个今天这条消息是这样说的哈，上海胜利女足球俱乐部和法国夏朗德苏瓦奥俱乐部达成了协议，队员杨淑慧转会加盟夏朗德苏瓦奥女足。那杨淑慧呢是2000年生人，场上司职边后卫，也希望呢她在这个法甲的舞台上继续展现自我。 哎，是的， 加油吧！ 啊，对，多表现自己，各位， 嗯、 尤其在单位啊、公司啥的，您得变得吧，稍微得，咱不说你会来事儿。但至少你关键时刻得表现出来，我愿意去、 嗯、 哎呀领导主动请缨来给我多来点工作吧有没有这种觉悟啊，各位 领导我觉得我有点闲，你快给我 啊 加点糖吧。 领导说了、 嗯、 小伙子我看行啊，我刚想给你加工作，你自己都找上门来了、 嗯、哎呦喂，那挺好的啊、 哎、 是的，有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想法愿望呢，一定要主动的去争取啊。 哎，没错，咱们今天晚高峰节目，今天节目就是有一个小时、 嗯、 因为6点咱们将会转播国安和深圳队的中超比赛。现在的点赞助力榜给各位关注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1717，第四9489，第五一抹绿色，第六7117QQ，第七3255YY，第八4178PP，第九孙东龄，第十7720CF。感谢各位这一时段大力的支持和点赞。厦门康乐，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你终于自我。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人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一说新的一年您最想迎来的变化。 变化就是变得越来越好， 变化就是更上一层楼， 变化就是变得越来越招人稀罕。 哎，变化呢就是希望今天晚上国安吃回饺子啊。 这是刚才谁说的、生活大百科说的。 是的。 哎呦，昨天不应该吃饺子吗？ 昨天咱都吃上饺子了，今天国安也得吃回饺子呀。 啊，行，别吃锅烙就行。 你不用乱说。 哎，希望这场比赛咱能有好的结局、当然是6点比赛正式开始啊。咱马上给您带来一个连线吧。 嗯， 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您好啊。 哎，康乐夏萌二位晚上好。 李老师好。 哎， 0-5之后今天咱们能够打赢一个翻身仗吗？ 但愿如此吧，因为国安我们知道在联赛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上一场比赛打得不够理想的话啊，这个大家总结经验啊，重振士气啊， 然后第二场呢，接下来会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身仗。我们最著名的就是，对申花那9-1啊，9-1之前那场，金志扬是带着球队在大连被当时的池尚斌率领的大连的这个万达队当时给打了一个，我记得是5-1吧，啊，客场还是输的比较多。啊，回到主场以后就打了上海申花一个9-1啊，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十来分钟之后啊，北京国安在面对深圳队的时候，也能交出一个比较漂亮的答卷。 嗯，李克老师的意思就是得找个队撒撒气是吧？ 对，有这意思，但是不好这么说，因为咱们受的气不是在人深圳身上受到的。如果真的要撒气的话，应该去到广州城去撒。但是呢， 哎呦， 咱们再找机会吧，还是有机会的。 哎，关键我觉得现在这国安的阵容好像想撒气不允许呀、啊。以前要是这个奥古斯托、比埃拉这几位大神级别的这外援都在这的话，我觉得肯定得撒气啊。现在我这说话，说实话，腰板不是特别硬啊。这边有朋友，奥斯卡·米蒂尔刚发的这个国安首发，门将还是很靠谱的，最靠谱的现在侯森，然后这后防啊，刘欢、白杨、金鹏翔，然后李磊。另外呢，高天意、池忠国、金泰妍、张稀哲中场，再往前边是这个 A 席，还有这个张玉宁，当然张玉宁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队员了，这样的一个阵容想撒气，后防线上边首先就先别丢球才行。 这个阵容跟上一个阵容相比，好像在中后卫上换了一个柏杨吧，啊，柏杨这个赛季我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出场，起码是在中超第二阶段的时候他是第一次打首发。小伙子是，新加盟不久的一个新员啊，人很年轻啊，这个应该说整体的个人实力不是很强，但是呢，好在呢，人家年轻啊，肯拼肯好，比赛态度非常认真。现在的比利奇，我觉得最应该需要的就是这类的队员。对于国安队而言，我觉得现在上一场之所以0-5惨败给一个实力并不强的广州城脚下，我觉得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实力啊。而是在于现在联赛中啊失去了一个总的目标，这个很要命。就现在这个联赛，我们还每场比赛去拼拼，为什么呀？这个得给队员把这个思想解释清楚了啊。这个如果说因为联赛嘛，现在你看拿冠军是肯定没有希望了，对吧？明年的亚冠的话，我们俱乐部已经宣布我们退出明年的亚冠了，所以你拿什么名次还干嘛呀？所以到底还为什么而拼，这个需要比利奇，需要俱乐部给队员好好做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重新的认识。我觉得还是有目标可提的。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说到的目标就是，国安队可能拿不了这个赛季的冠军了，但是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决定谁能拿中超冠军的一个有力的搅局者啊。 嗯，是，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目标。 哎，是的。另外一个大家也是关心李磊啊，李磊马上将会迎来他未来的这个留洋的生涯。 对， 李哥老师，您觉得这个前有吴磊之前的那些经验啊，外加上这么多年的观察，对李磊您想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啊，李磊去瑞典超级联赛草莽队的加盟，我觉得跟吴磊的出国去西班牙队的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啊。吴磊出去呢，由于他的年龄比较合适，所以他在那里风雨见识呢。提高个人的技战术水平，开阔视野。完了以后，我们在今年的亚洲4强和12强的比赛中，我们已经看出来了，非常好啊！这个留洋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把所有的中国球员送到国外去留洋，最终的目的就要向吴磊第二、吴磊第三、吴磊之恩啊！这样的话，才能留洋才能有意义。这也是今年中国足协和足球圈之所以能达成这么一个推动中国球员啊走出国门去，尽可能多的去留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共识。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李磊是92年的生人啊，明年他就30了啊，这个年龄呢不到职业球员的一个说该退役的年龄，但是绝对也不是一个说出去再留学2-3年是吧，然后33岁回来以后才能帮助中国队去打亚洲杯，还打2026年的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好像目标不是很明确。所以我觉得对李磊而言，他有两重目的啊。第一重目的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叫什么愿望的满足是吧？还是实现愿望？ 对， 他这个是他的一个目的。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职业球员，能够走出国门去一个欧洲的联赛和俱乐部留洋啊，这个是圆了自己一生职业球员的一个梦想，这个很重要。于他个人而言，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是第一重目的。第二重目的，我们知道李磊啊，因为说明年30了，是吧？在草莽队，咱们就说他踢3个赛季， 33岁了，也差不多到职业生涯的尾期了。 哎， 所以他现在走出去之前，他要想，那么我呢，未来我要干什么，对吧？我要为自己退役之后的前程事业的安排做一个中长期的考虑了。你比如说啊，他在欧洲，虽然瑞超不是欧洲的顶级联赛，但他离德甲很近，对吧？其实很近，他看起球来他也很方便，所以在那里可以学一学人家职业队的一些训练方法、训练手段、比赛的安排、战术的制定，乃至于职业俱乐部的一些运作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学回来之后呢，等他33、34岁回到国内退役之后呢，我想无论是他去到俱乐部管理方面，像现在的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萌那样，还是作为一个教练员，我觉得这2、3年呢，在欧洲的闯荡会给他积累一个丰富的一个积淀啊。这样的话，他在转型去从事足球其他行业的时候，他会更有底气，更有资本。 哎，是的，我们今天话题恰恰就说到了新的一年最想迎来的变化。我想李磊他新一年就想迎来变化，就想去国外踢踢球，感受感受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梦想的力量。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李老师，咱们下回再聊啊。哎呦，这个李磊去这队， 草蜢 队，是。这是瑞士的草蜢。 留下电话号码。 哎，这歌叫草蜢乐队是吧？ 失恋什么阵线联盟啊？ 再唱一遍呗。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也许你在等我，哒哒哒哒，又在记忆里画 一个 叉。 对， 哎呦，这歌咱都听过呀。 小时候的记忆啊。 哎，是草。就是家有仙妻的主题曲， 哎，是暴露年纪了啊！ 这有朋友问了，草蜢是啥呀？ 草蜢就是蚂蚱吧？ 就是还是蝗虫的一种， 小蚂蚱，蝗虫就是那个大的了 啊！对呀，反正绿色的，这色的，你看， 不要让我看， 就这个，哎，还挺可爱的感觉 啊。 是， 哎，也不知道怎么翻译的啊，但是就是这么一支草蜢俱乐部，希望李磊去了之后呢，可以越跳越高。 哎，希望李磊回来是能猛点啊， 是这样的， 化身为一大猛男。 嗯 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说关心一下 CBA 的情况吧。 嗯， 你看 CBA 这周六就开始了，第二阶段 开始了，也就是12月25号这一天，第二阶段的比赛呢是在长春进行的。哎，到时候咱们北京首钢第一轮的对手呢是领头羊辽宁队，这也是这一轮比赛的一大看点。而且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啊，第二阶段总体呢还是有一个共性特点的，就是外援该回来的都回来了。 你看 啊，要么就是回来的，要么就是新签下来的。 哎， 第一阶段呢，有人说这个观赏性不高，关注度不高啊，因为没什么外援可看嘛。 是。 第二阶段呢，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咱们这边林书豪回来了，其他家呢，什么寂寞大神也回来了，琼斯也回来了等等吧。这个想看的，第二阶段都能看到。 哎，广东队威姆斯也回来了。 嗯。 哎呦。这都回来之后了，各队这个成绩肯定我认为会有上下区别了。 是的，有可能第一阶段你觉得哟这球队表现不怎么样嘛，也许第二阶段有了外援的加盟，一下人就窜起来了。 哎，是啊，今天还出了一个什么，这是最喜欢的队员的事儿了。 哎，对， 哎呦， 这挺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篮协发的一个报告哈，叫做《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呢，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最喜欢的中国球员啊，最喜欢的外援等等。其中呢，青少年最喜欢的中国球员包括了姚明、易建联、郭艾伦、胡明轩和赵睿。公众最喜爱的中国球员有姚明、易建联、郭艾伦、王治郅、周琦，而青少年最喜爱的外国球员呢，则有科比、詹姆斯、乔丹、库里、欧文。公众最喜欢的外国球员有科比、乔丹、詹姆斯、库里和艾弗森。哎，这变化都不大啊。青少年最喜爱的球队呢，则有湖人、火箭、勇士、广东和辽宁。公众最喜爱的球队湖人、广东、火箭、辽宁和中国国家队。 哎呦，哎，我觉得这个，哎，这个是不是？让球迷们比如说抽样调查呀， 应该是吧。 哎， 比如在学校里边去进行一些调查，这个青少年主要采样肯定是集中在学校嘛。 那的意思可能是谁球迷多肯定选自己喜欢的球队啊，对吧？ 就是，而且你看这个姚明姚主席都已经退役这么多年了， 哎， 还是能够上榜，足以见得球员时期打下了为中国足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哎，是啊，他那会儿这个姚明啊，那会儿的这个在男篮当中那个地位， 就后边是有这个，包括王治郅啊，是同辈的，包括易建联等等，但始终还是不可能达到姚明那样的高度了、啊。 对，那真是一座高峰， 哎， 啊，翻不过去的高峰啊。 是啊，最近姚主席这高峰，我看是最新一个图片，去哪就是参加一个活动啊，哎呀，体重稍微有点大。我看有球迷建议了，说姚主席。姚明说：“哎，新的一年当中要什么变化呀？ 嗯， 稍微得控制点体重了呀。 哎，是的，哎，你说这个姚主席要控制体重啊？我刚刚看见好多家里人都说了，新的一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瘦一点。 哎呦，瘦点儿！ 哎，到了这个2021年最后一个月啊，大家身上的小肥肉都长了不少。 哎，是，这边再给各位说说热搜榜上其他的事儿啊、 嗯。 今天观察到了广东茂名一位新娘背对伴娘扔这捧花， 嗯。” 结果呢特别的搞笑，扔出去之后大家没抢、 哎、 而是分别散开，就千万我不想抢着这意思 啊 为什么呢？因为 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结婚。 哎，是啊， 因为一般就是谁接着了谁可能就是下一位新娘， 哎呦， 下一个就该就轮到你了，你该办喜事了啊， 是吧？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是不是都不愿意结婚啊？ 啊，有可能前两天看到丽红家那事儿、嗯、 我躲 啊，说是我进一步延迟一下结婚吧。啊，但人家的事儿跟没多大关系 的、 哎、是的， 该结婚还是得结婚， 别把这事儿想得太可怕了、啊、 哎，是、 嗯、 另外今天你看，哎呦，关于这个 咱说点好事儿吧。 啊，这个是好事儿 啊、 嗯、 哎、 我太好了，这事儿 和养老有关的事情吧。 哎呦， 从明年1月1号开始呢，北京市户籍人员当年符合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同时又属于享受城乡居民低保、城乡特困供养人员或者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这三种情况之一的，就可以享受政府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的政策。哎，目前呢，北京市最低的年缴费标准是1000元，代缴保费呢分别是500和1000元。 哎，是，另外也为您关注到的是，今年这过年啊，有朋友说了，哎，看这个日历是不是印错了呀？ 哎，真的，我 怎么三十怎么没有这俩字儿啊？三十， 我一直以为我今年买的台历哈、啊、是假的 啊，刚想找人换是吧？ 我刚想着我都这年都快过没了，我才想起来去找人家换哈。 哎，但不可能， 不可能， 对，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 你看， 2022年的春节没有大年三十， 哎呦， 挺奇怪的哈。 是， 哎，后来呢，根据这个中科院专家的解释说，这是和我国独有的农历算法有关的。这公历的一个月，有的有30天，有的有31天啊。2月呢有28或者29天，农历呢也是有大小月之分的，大月30天，小月29天。这也是因为农历是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来编算的，在天文学当中呢，这被称为朔望月啊。专家也说了，这个除夕啊，指的是岁末的最后一个晚上，只要正月初一还在，那前一天呢，甭管是28、29，那都是除夕。 没错， 哎，那实际上呢，这个遇上腊月遇上小月的时候呢，并不少见哈，大年三十不见的几率呢也不算太低。那进入2000年以后，像00年、01年、03年、06年、2012年、13年、16年，其实都没有大年三十的啊。 哎， 往后还有呢，2025年、26年、27年、28年、29年，连着这好几年都没有大年三十 啊。是、虽然不叫三十，但是初一之前那天 就是三十， 过年那天就是、 啊、 就三十， 这是农历20几了。 哎， 反正大年初一那前一天都叫年三十， 没错， 都得看春晚 啊。是啊，都得好好过年，各位、今天咱们说说新的一年您最想迎来的是什么样的变化。看到有朋友说想在感情方面有所突破，想要有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出现， 哦， 这个变化希望您能实现。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加强保暖方面，比如要准备好厚实的羽绒服之类，以及帽子、围巾和手套等等。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温度零下二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5，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